长久的鬼目别让谎言作废 No more shaking like that 倒数归零后就会细菌的伤悲这心的敬畏时间还有空间穿越游走我想完美过度的光辉会让我们趁机收费原地踏步过多久这真心的只是天真这么说我不可以都击破放弃拆我绝对没路如果我摸你的两头不是他要把你踢进歌我掌握这个世界的理由 I need you when you want me 在这颗色心底让时间你相信着开始转变的时候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